我哋中国人虽然有讲各处乡村各处礼，但系对于接财神、拜财神同埋求财神，相信大家都系唔会抗拒嘅。财神喺中国道教中系掌管世间金钱同埋财富嘅神明。根据传统习俗嘅讲法，财神至少有十种以上，但系大家普遍所认识嘅共分为四类，就系文财神、武财神、偏财神同埋五路财神啦。每类财神都各司其职，职务同能力相对于我哋民间信众所需求嘅财运而各有不同。简单啲嚟讲，你嘅职业、生活角色、求财方式嘅唔同，拜财神都会唔同嘅。当然，拜得啱嘅话，梗系会灵啲啦。如果你嘅工作系一啲静态嘅职业，文财神系你嘅首选。文财神是商代末年的比干及春秋时代的范例，从事静态工作的人以拜文财神为佳，例如文职工作、上班族、医生、印刷业、平面设计等等。文财神强调的是诚信，以人缘为主，主要展现你的专业能力，不需要太多的人际关系互动，不需要勾心斗角的职位。这类职位是拜文财神，就可以获得信赖和稳定的财富。如果你是一位生意人，要在商界打拼，你就适合拜武财神了。武财神的代表是关圣帝君和赵公明。关圣帝君之所以被尊为武财神，是因为他的忠义、诚信合乎商界的商道精神。而赵公明就是因为他的威猛忠勇和开疆辟地的企业家、生意人和售货员的精神吻合，这类工作者拜武财神就是相得益彰。如果你的工作是从事股票、赌业、房地产炒卖比较高风险的管理行业，拜偏财神就最适合了。拜偏财神的朋友可以拜福禄神，亦都可以拜托元宝的福德正神，甚至拜武财神都可以有好好的效果的。而五路财神就是开张、入宅、求财的时候拜，分别是代表东方六财神、西方白财神、南方红财神、北方黑财神和中央黄财神。五位财神代表东西南北中，五行财神代表广纳四方财理，在佛教当中都有财神的，只不过是跟道教的意义有所不同。佛教从教义上面佛道众生，教导众生离苦得乐，财富或者能够解决人类一些物质上面的痛苦，但是只有智慧才能够引导人类真正脱离各种苦难。因此佛教教义上面智慧被视为最高的财富，无论佛家、道家，财神都是民间之中最受欢迎的神明之一，就连许冠杰唱的《财神到》时至今日都是历久常新的。 好，第三节啦。 喂，你等一下先，我哋有大家有个电话入咗嚟，我哋接咗佢先。喂，你系边位啊？ 真系先啊，叶皮你好啊，我系昌昌啊，即系早几日同你讲大埔。太平嗰度工業園嗰度啊！ 哦 ，Hello， 你好， 你 Hello， 你叫佢工業園咧，我細個嗰度係地氈廠嚟， 係咧，因為我咧發之前咧， 係 大約十年前到啦，我就到中資嘅印刷廠，大公司嚟嘅，上網查到嘅， 係 嗰間嘢咧係好恐怖嗰間嘢係， 點解咧？ 因為話説咧，我第一日咧就喺度翻工啦，我就喺十一楼嘅，我隔篱间房咧就好冻嘅间房，系即系就算又唔系冷，我好快啊，但系间房好冻嘅。咁我嗰阵时啱啱去到有部执入信机嘅，我就收信嘅。突然间眼尾咧睄一睄咧，有一次有一个嘢咧喺啲墙边咧半空又飞过嘅。系啦，咁我唔知啦咁样，跟住我食晏嗰时，我同事问我嘅。你是不是见到那些东西啊？哦，你怎么知道这样去到？不紧要啦，通常新人头两日是会见到这样去到。 不是吧？旺得那么紧要？ 真的不用过时期了。 系啊，但系咧，翻系翻早班嘅，翻夜班就反而更恐怖啲嘅，翻夜班。 系。而家嗰间嘢未拆过。 未噶，仲喺度噶，仲有嘢印噶，大公司嚟噶。 系。 帮中资嘢印嘢噶，印刷噶，好出名噶。 系。 好啦，咁我讲我翻夜班嗰度啦。 哈哈。 翻系啊，翻夜班嘅就系农历七月嚟嘅，又系。 嗯。 系啦，咁我匿埋喺即系自己做嘢度，就厕所食紧烟啦。 嗯。 跟住扮扮扮扮有人敲门啦，咁我同我同事食紧烟，叫我同事你出去开门啦，咁样喺度。跟住突然间叫同事变青青翻嚟咯，我话做咩人嚟？系咪人送纸过嚟啊？唔系啊，开门冇人啊，系。 你两个喺个厕所度闩埋门食烟，跟住有人敲门开门出去系冇人嘅。 系啊系啊，咁跟住我问算咯，唔使理佢啦，咪继续食啦。跟住好啦，跟住又隔咗两三分钟之后，又嘭嘭嘭嘭嘭嘅，有人开门啦，即系有人敲门啦。 嗯， 跟住我出去开门啦，又系冇人啊。 嗰个朋友可能唔中人食烟嘅， 嗰阵烟味。 咁我唔知咁样就，因为我间房即系我嗰间房喺左手边嘅，即系几个人都见过嘢嘅，真系。 都喺嗰度啊？ 都系间房嚟噶。 系。 因为嗰间房试过又系夜晚两三点就过去嗰边做嘢嘅，又系应该开工做嘢啦。 嗯。 我跟住我同事一转青青行翻嚟，样喺度。我见到有嘢咁样喺度，但要还翻啲嘢过去，咁我哋行过去望下啦。我行过去 feel 到嘅，就系卡板相片嘅，有个黑影坐喺度咯，即系睄到嘅，冇直望嘅。咁我同时摆啲嘢，即刻走咗去啦，两个位。 哇！ 系 无啦啦多咗鬼厂长。 系啊，其实呢间嘢好古怪噶，因为咧我就系第一楼啦，其实十楼就有唔同嘢。十二楼又唔同嘢噶，十楼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印胶靠支嘅，好似密室嘅，但我记得佢哋讲咧就话夜晚我就未去过嘅，听我同事讲嘅啫，话嗰个系密室嚟嘅，通常咧佢哋有个女厕，但系咧有男女工都系嘅，都唔去嗰个女厕噶啦，话夜晚话有个。夜晚咧有个即系有个石雕咧就唔喺度嘅，即系佢自己可能知自己仲未死嗰啲啦。 系 每到夜晚唔知半夜十二点一点嘅，会自动开个灯掣嘅会。 哇！ 点样开个灯掣？即系个厕所唔系开着灯嘅咩？ 系啊，佢通常会同埋有啲室系冇人嘅，通常熄咗灯嘅，佢会。有啲开咗，佢突然间会夜晚会熄咗噶，嗰啲人都仲好闲事嘅一度。 哇！嗰啲人都好大胆喎、 啊，不得了。 即系总之系翻通宵夜班，佢就会成日有啲朋友喺度搞搞震嘅。 系啊，我试过搞搞震，试过喺嗰间密室度做咗下嘢啊，试到一两点啊，突然间开紧啲机嘅，突然间全部坏晒嘅，突然间会。 嗰啲咩机坏晒啊？ 印刷机嗰啲全部坏晒啦，突然间 印刷机印刷机好难会咁样喎，真系 系啊！佢突然间可以整到你两部机全部开两部嚟整坏晒，突然间会同一时间 不得了，都几恶喎！ 哇，嗰啲嗰个印下嘢突然间坏，好大镬噶！ 系啊，咁你坏咗我印咗第二日，你交流数俾人嘅，你交流唔到俾人闹噶嘛？会 系啊！你条带系咁行不停咁印噶嘛？ 系噶，一次过同事嘅都讲过嘅，一次就系、是、都系咁咯，都系咁唔行部机唔顺嘅，都知道佢喺度作怪噶啦。 系 佢喺度讲嘅，大佬我都打神工啫，你都行埋半个钟，行完我就收工噶啦。你求下你顺定力俾佢行埋去啦。佢真系俾佢半个钟行完，佢冇事咯，真系。 跟住半个钟之后先搞你。 喂，冇啊！嗰半个钟好顺利啊，咁咪即刻收工。我同事即刻转翻我自己嗰个做嘢嘅地方度咯。 咁又喂，嗰啲印刷厂又冇可能喺里边点香喎、啊，大佬。 你烧咗啲纸咁 要禁火噶嘛？啲、啊、地方 系啊，第一次我走火警嘅，即系演习走火警嗰啲嘅。我俾我喺公司个停车就黑咪掹掹嗰度啊。我见到一个神台入面系冇神纸牌嘅，系知道一定有嘢啦。 哇！ 仲系劲嘢嚟噶嘛？我知道系咩神台嘅， 冇神像嘅，喺个就会惹嗰啲嘢嚟嘅，不说你仲系好劲嘅呢度系，因为你都打擂台咁样嘛，咁边个打赢咗就系喺个最大嗰边啊，类似。 即系佢有个神台喺度，有冇人装香噶？ 冇神台，乜都冇噶，系吉神台嚟噶，系冇香炉，乜都冇噶。 系。 是啊， 即是无端端在那个 即是无主孤魂， 无端端在你们走火警的通道那里， 是在 停车场， 停车场里面 无端，是啊，很暗的角落来的， 是因为哇，这些暗角落你这些通常都被清洁工抌了的嘛，不会被你摆在那里嘛。 有些大厦呢，我听说过有些即出名猛野的大厦后楼梯呢，是会摆一个很小的神主牌，叫做什么无主孤魂牌，前面摆个香炉仔，他们已经是有惯例是不会清的，还要装香的。 哇，为什么你引他来吃呢？ 因 为 他那里出名是即有一个栋大厦，他是有个 女人兄就最知名的，他就出名在就是为什么会知道呢，就是因为他经常在条河楼梯出没的。 但是你不要写无，不是你不要写无主孤魂的嘛，十方众生咪得咯。 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写，总之是有块什么牌动在那里。 是咯，写无主孤魂。 我不会讲哪里的，因为。 即是不惨他都不来的嘛，那些你想想无主、哦。那你在那里，你在那里再见到什么东 西？嗱，我在十二楼的厅，都听同事讲的，都是。 是。 是一个板房来的。咁板房嗰个人咧，就通常做完嘢就会去瞓觉噶啦。 嗯， 又系两三点我出嚟去厕所嘅。 嗯， 有啲好大型嘅指甲嗰度嘅。 嗯， 佢话见到有两个细路喺度踢波咯喺度。 点解有 喺个印刷厂嗰度踢波？ 系啊，透明嘅系透明人咯。 嗯， 细路嚟嘅。 嗯， 喺个指甲部机度踢波两个喺度。 嗯。因为嗰、那个我唔知嗱，我僆仔去嗰阵时咧，我唔记得咗系几时变到呢间厂啊！以前系地毡厂嚟嘅，咁我入去嗰条、我入去嗰条南坑村咧，就一定要经过嗰个地毡厂，即系而家你讲个嗰个而家咪太平咩话？太平工业村然后入去噶嘛？我嗰阵时系我嗰阵时系地毡厂嚟嘅，就唔系呢啲嚟嘅。但系嗰座大厦咧就好鬼耐历史噶啦。 系， 佢直头嗰我哋栋嘢系咩？政府食环署大车左手边栋嘢嚟噶，系 我知边度，即系大园村对面啊嘛。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， 系咯，我知喺大园村对到正噶嘛。 系啊，因为佢哋好搞笑嘅，夜晚咧我哋两点钟食饭嘅，咁我喺十一楼通常要行山落去九楼去蒸饭啲嘅。咁嗰啲即系嗰啲做得耐嗰啲同事啊，同我哋讲，我系你哋细佬啊，你哋夜晚落去唔好行楼梯啦，搭 lift 啦，咁喺度，总之就唔好行楼梯啦。佢哋话相传行楼梯嘅，又系会见到嘢嘅，会行嗰条楼梯。 有啲咩啊？又系见到啲灵体咁样经过啊？ 系啊，系啊。 喂，呢间大厦俾唔俾人入去拍嘢咧？ 唔俾一定 吓， 夜晚都唔得啊！嗰啲空间咁近咁巡得咁近嘅咩？ 哦， 唔系，佢成栋佢夜晚会拉咗铁闸噶会。 嗯，哦，佢系啊，锁晒嘅，系啊， 锁晒噶系。 系啊，阿袁话佢系地毡厂嗰阵时对面系啊，嗰阵时系海嚟噶嘛，嗰度由圆洲仔嗰度一伸延落去噶嘛，嗰个海，即系要经入丁角路噶啦嘛，嗰度开始。 嗰度丁位路嘅都好似系， 系啊，哦，嗰度唔俾入去，唉，佢锁晒闸唔入得噶。 我其实我想研究好耐噶啦，呢栋嘢前身系乜嘢嚟噶？ 个地毡厂， 晒成栋嘢，地毡 系啊，以前系地毡厂嚟噶。 哦， 就做地毡嘅，真系做地毡嘅以前。 嗯， 系啊，好古怪栋嘢系， 好多年噶啦呢座大厦，之前又系咁样蓝色噶嘛，以前系写住太平地毡厂噶，真系， 嗯， 系啊，咁你净系喺呢个地毡厂度见，唔系你净系喺呢座头楼度见过嘢咗， 哦，系啊， 咁你仲有啲咩分享啊？ 分享啊，我其实仲有好多嘅，通常去旅行通常。成日 见 到 佢 就 嗱，咁咧，我哋去广告先。你一阵咧，你一阵就将嗰啲再同我哋讲讲，好嘛？ 好啊，好啊， 偷偷咁淡水先， 你 hold 住先吓。